若论比赛场上，孙翔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神级选手，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去质疑。但要到了场外的点点滴滴，孙翔一次又一次地让所有人炯炯有神。虽然他的话其实也并无过错的地方，但就是不合时宜，思考问题的境界和这一桌上完全就是差了好几个等级。事实上，孙翔的表现还是很适合他这个年龄水平的，但是没办法，他身处在这个位置，职责需要他早熟。不过很遗憾，孙翔的荣耀技术一直在提高，但是两年职业圈的摸爬滚打，游戏以外的境界，他的长进着实让人悲痛莫名。陈叶辉的暗示他听不懂，肖时钦再次缩小范围他还是听不懂。在提出邀请赛一说后，全屋人都无语了，但这家伙挺满意的，他以为他犀利指出的问题一下子就把所有问得哑口无言了。邀请赛在这个时候确实很难请到高水平的对手，不过马上资料片更新，为了掠夺新出现的资源，网游里肯定会是非比寻常的激烈景象，没准正好是个大炼炉，可以好好尝试一下新技能新装备呢。陈彦辉这次不再敢兜圈子了。 网游里测试装备可以吗？ 孙翔这时又疑惑了。陈也会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呀，他就是一个顺口把新装备给列出去了，但事实上新装备肯定不会在网游里测试的，网游里多凶险呐！这要一个不小心把装备给爆了，谁负这个责任？孙翔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只看表面不理解本质的他，立刻抓住陈也会的失言，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新装备不一定是指银装吗？ 这时肖时钦开口算是补了个漏，道理上来说算是似是而非，但总算把这个话题含糊了一下。所有人都在望着孙翔，这位老大现在又在思考什么呢？麻烦你一定要有点深度啊，不然今天这会成对你的启蒙教育了，而且还总是不出师。孙翔看起来果然是很认真地想了想，这才开口，结果却还是略带三思的口气。 网游里吗？ 然后，没有然后了。孙翔说到这儿就停了，所有人都在闹心。大哥，你给个痛快好不好啊？崔丽这一看都实在不能忍了，干脆直接表达意愿了。 说的有理啊，挑战赛我们并不吃紧，在不影响训练的情况下，选手们去网游里熟悉一下资料片的新功能，确实是个不错的建议，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为下一赛季备战，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比目前联盟中的任何一支队伍都更具优势。 崔丽的话虽然已经完全把主题点出来了，但多少还是带些掩护的，但到这份儿孙翔要是还听不明白，那就太蠢了。当然他也没反应过来，一开始大家其实就在暗示，只是陈叶辉和崔丽一前一后的话他都听明白了，但这一次他依然没开口。孙翔心中有阴影啊，跑网游当打手这种事儿他又不是没干过，结果呢，率领家世一线主力队上阵的结果被叶秋不知从哪儿招来的一堆阿猫阿狗就给打败了，败得还特惨。孙翔不会就此承认自己只适合玩超级玛丽，但现在又有人表露出希望他去网游的意愿，他难免要多长点心思想一想。在一屋子人眼巴巴的等待中，孙翔终于是微微点了点脑袋。 有道理。 所有人松了口气。崔丽连忙不失时机的开口，却是不找孙翔，而是找肖时钦了。 肖副队也就从旁边多盯着点，和工会部门这边保持联系，到时有合适的机会就一起去网游里拉练一下。 肖时钦点了点头。他是全然明白崔丽等人意图的。熟悉资料片，这个理由吧，也是成立的。但这几位最终的目的，还是借职业选手的实力，在这段时间的争取中抢个上风。当然，这也是为了壮大战队。况且打挑战赛，加试的选手们确实很轻松。所以对于这样的安排，肖时钦是一点意见也没有。这话题之后，随即就是其他部门表态如何迎接这一更新，随即这会就已经散去了。同样的会议，各家战队都在有召开，同样的，星星这边也需要就资料片的开放商量一下。 有针对性的战斗，现在就要真正开始了。 会议在叶修这样的一句话中开始了。各家积极的准备当中，11月的最后一周也已经过去。挑战赛刚刚结束了第六轮首回合比赛，星星未遇加试，轻松打败对手。同周结束的职业联赛第13轮的比赛后，积分榜的格局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恐怕是最后的安宁了。之后的12月的首周，迎接荣耀更新，职业联赛停赛一周，而第二周12月14日晚，联赛第14轮比赛重新打响时，更新对职业圈的影响就要初步显露了。12月3日是荣耀的周年庆，更新内容现在已经公布下载，在12月3日零点之前的一次停机维护后，新资料片以及最新的荣耀第11区就将同期开放了。从这一天算起的话，到14日比赛共有11天的时间。在这11天里，各大战队首先要保障的当然是先把职业角色的等级不求方式先提升到75级再说。14日的比赛如果角色等级出现差异的话，那绝对是一个会影响到胜负的重要因子。至于这11天里能升出多少级，那就要看各战队各自的升级方式。但要说真能甩开等级差距，哪怕是一级，到这个等级程度了，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发生的。除此之外，就要看这11天两周的时间里，各家俱乐部工会能在新出的游戏内容中找到什么可以提升战队实力的东西了。或许75级的装备中就有优于70级银装的存在。装备方面官方没有公布，只能靠着玩家自己去摸索了。这段时间里，官方只是又公布了普通区和神之领域各自两块75级的区域。神之领域这边分别是新焰半岛和知银湖。新焰半岛地处神之领域大陆的东边，是原本的海岸线上延伸出来的一块半岛，安排的背景情节是可歌可泣的和海贼做斗争的故事。新焰半岛主城为新焰城，剧中拥有一个五人副本，一个50人团本和一个百人本。野兔 BOSS 海的女儿 Rayla， 由于没有过多的公布资料， Rayla 目前是什么职业，有什么技能，暂时成谜。另一区域知音湖却是将神之领域内陆三个区域各取一块，结成了这么一块新地图。知银湖据公布说是资料片中六个新区域中最小的。这座突然自神之领域大陆上出现的湖泊，自然也是充满了一个神秘的背景故事，而这一如既往没有得到职业圈的关心。知银湖只有一个五人副本和两个20人副本。野兔 BOSS 银湖守护菲利德里卡虽然一样没有过多的资料介绍，但是一张公布的银湖守护菲利德里卡的照片还是让人很快就可以判断出这 BOSS 的职业系枪系。现有的资料也就这么多，哪怕是职业俱乐部也无法针对这丁点资料做出太多准备，所有人都只能盯着日历， 等待日子一天天的临近。12月2日晚10点，荣耀暂停运营，开始了对资料片的更新，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玩家们的热情。星星网吧人满为患，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提前预定了要通宵到天亮的席位。而各大俱乐部呢，职业选手这个时间还要得忍住好奇，该休息的休息。不过所有选手的账号卡此时却都已经由俱乐部统一收起，然后交到工会部门那边最后练级的工作人员手中。这些个职业圈中叱咤风云的角色此时都显得特别平凡，因为他们身上原配的自制装备是清一色都被临时摘取掉的。各家工会方面也已经组织安排好了护卫团队，保障职业角色练级顺利。这种防护当然是有必要的，职业角色难得网游里冒泡，会引围观不说，万一被人围攻，那麻烦就更大了。咱这跑上线是练级来了的，结果不进反退，级没升不说，反倒掉几级的经验，到时比赛也就不用出场了。星星这边没有各大俱乐部那么好的条件，还找专人代练，几个人的角色都是自己去忙活。不过鉴于星星战队现在在荣耀圈里遭到某一部分人相当的仇恨，安全问题也得考虑，几人的角色早一步在工会团队的掩护下被护送到了神之领域的大陆北部，而这里正是已经资料中显示的猎平群山即将并入神之领域的地带。叶修他们的角色将在零点一到第一时间出现在这里，直奔猎平群山。叶修的意思是直接副本，这无疑是个特别大胆的举动。新地图各处小怪虽然是71级到75级有个提升过程，但副本那可是一水的75级，是等玩家满级后再来挑战的。而星星这边为了图个安稳的环境，决心直接越5级副本练级。神之领域可是囊括了10个区的进阶玩家，可以想象神之领域这6个区所需要面临的压力远比普通区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神之领域地图更为广袤，第一个区域都远比普通区要大得多的原因，这新6区当然也不会例外了。